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26集，积怨。白玉堂威逼利诱，终于天尊决定给徒弟个面子，忍耐个几天。展昭和邹良默默望天，白玉堂真是辛苦啊，养一个天尊等于养一个儿子加一个爹，除了要孝顺还要连哄带骗，有时候还得来硬的。五爷平日养尊处优还不爱说话，到了天尊这儿又当爹又当妈的感觉。展昭搔了搔下巴，每次看到天尊折腾的白玉堂抓狂，他就觉得很爽，不晓得为什么，他明明是个厚道的人。回去的路上，展昭问白玉堂， 哎，你真的觉得有人想用几枚轰天雷就炸死天尊啊？ 不是，目的是炸死石晶和那两个黑衣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这次貌似并不针对我师父。 我也这么觉得。那跟在我们身后那几个人呢？ 刚才好不容易抓到两个就被炸死了，这次这几个怎么也得确保活着带到开封。 我同意。 邹良在路口跟众人分开之后去了码头，可奇怪的是跟踪的人也跟着就走了。展昭看看白玉堂， 哎，那帮人不是跟踪我们，而是跟踪邹良。 白玉堂也觉得有些奇怪，可就在这当口，只见同一条大街上迎面一伙人走了过来，双方打了个照面，展昭乐了，胳膊肘轻轻一碰白玉堂。迎面走向展昭和白玉堂的人是谁？巧了，正是天宝堂的堂主翟天宝。一鸣阁里，说书的先生终于在小四子吃完一块杏仁饼后登场了。老头六十几岁的样子，精瘦精瘦的，长得挺滑稽，小胡子歪肩膀，手里拿着把红色的小纸扇，溜达上来之后开场说书。果然开口就是爆笑的段子，叶知秋和林业火这两个没见过世面的，一个捶桌一个趴凳子，笑得直颤。小梁子和小四子嫌弃地看着两个完全不靠谱的大人，罗英显然比林业火和叶知秋加起来都稳重，哭笑不得地看着两个完全没大人样子的大人，而罗渊还是有些呆，很多地方都听不懂，歪着头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众人。那说书的夫子乐呵呵一拍惊堂木， 小老头姓樊，大家就叫我樊夫子。 老头，你今日讲什么呀？ 嘿嘿，哎呀，只要是江湖事，就没有老头我不知道的。你们想听什么？ 想听阴侯和天尊的故事。 哎，那个要说起来啊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哎，再说了， 老头我的年岁只有天尊和阴侯的一半，后辈怎么好说前辈？我说了你们也不信呢，是吧？ 那说说江湖上谁最厉害？ 这个老头说出来要得罪人的，我可不会功夫，祸从口出，祸从口出啊。 听他说到这里，林业火和叶知秋都抬头看了看老头。这老头虽然自己说不会功夫，可实际上应该是会功夫的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心术不正的样子。这时突然有个人开口， 有关于九王爷赵普的吗？ 哦，这位客人识货呀。 九王爷打过不少仗吧？有没有著名的战役？ 说到这战役呀，九王爷别看年纪轻轻，可是身经百战，而且百战百胜，简直有如神助。若论著名战役，有三场是特别有名的，而这三场里赢得最漂亮的是哪一场？嘿，有人知道吗？ 茶客们纷纷议论， 赵普打过的仗的确很多，这些人也大多知道几场，不过最著名嘛。议论间就见小四子伸起手， 草为谷之战。 众人听着这把糯米糖一样软萌软萌的声音，就知道说话的肯定是小四子。老人一歪头打量小四子，摸着下巴上的胡子笑了起来， 这位小少爷好见识，草为谷之战只动用了几百人就灭了敌军几万，的确是经典之中的经典。 不少茶客都没听过这战役，于是议论纷纷，包岩拖着下巴开口， 曹维谷之战不止精彩，还是关键战，那场仗一打基本奠定了西北边塞的局势。 那么精彩的话就讲那场战役吧。 那咱们就说说曹维谷之战。 只是樊夫子刚开了个头，还没来得及说，就听一个凉丝丝的声音打断的。 赵普占据天时地利人和，手握重兵，再加上之前老一辈帮他底子打得好，又适逢辽河西下内斗不断开始衰弱，打赢不是最正常的事吗？就算不是赵普上，其他随便一个宋将带兵也不会输的。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转脸看说话的人，小梁子眼睛都眯起来了，撇嘴，谁说他师父坏话。庞玉打从刚才起就兴致不高，一听到这话嘴角直抽，一脸的嫌弃，包眼也望天。说话的人是谁？这会儿说话的那一桌也是坐满了人，一个个衣着得体，有文人也有江湖人。刚才说风凉话的是个年轻人，还穿着太学的学生袍，长得挺白，没有普通书生那么斯文，倒是和庞玉似的有些公子哥气息。太学的学生不是才子佳人就是官宦之后，可能这位也有些背景。 这谁啊？ 乔郡王的外孙，长孙齐。 林业火眨了眨眼，也闹不明白这乔郡王是个什么来头，不过听着应该是个皇亲国戚。 乔郡王，乔子善呢？ 叶知秋好奇地问了一句，包岩点点头，庞玉倒是有些意外。 哟，你竟然知道啊？ 听过，不是挺有名的吗？ 是挺有名。乔子善原本手握重兵，不过后来被太师参了一本之后降职，从实权王爷变成了闲职王爷，原本可能命都保不住，好在闺女嫁入了长孙家，做了长孙令的儿媳妇儿。长孙令是先皇的贴身侍卫，还救过皇上的性命，解甲归田之后封的是异姓王爷，重莽侯3000岁。皇上就是看了长孙令的面子，留下了乔子善的命。 林焰火端着茶杯咂摸咂摸嘴，有些好奇， 乔子善干了什么被参的？ 贪污军饷，外加延误战机，证据确凿， 那不是死罪吗？ 林焰火有些八卦的用胳膊肘碰了碰庞玉。 喂，你爹也是够闲的啊，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包大人去参吗？怎么你爹出面了？有什么仇怨啊？ 你怎么说的我爹这样啊？ 庞玉撇嘴瞧林焰火，其余众人都挑着眉头看他，少来这套。太师本来就无力不起早，他会顶着得罪人的风险屁颠颠去参奏，应该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。 哎，瞧我爹那点人品。乔子善家闺女，也就是长孙启的姐姐长孙怡，长得可漂亮了，年纪跟我姐姐一样的，早些年也总出入宫中，原本的刘后非常喜欢她。 众人哦了一声，了然，庞太师是帮闺女撵情敌呢。 那后来呢？那位长孙姑娘结局如何？ 她嫁去回湖了。 庞玉喝了口茶润润嗓子，众人则是睁大了眼。 被送去河西了不成？ 没有啊，人家看上的是回湖的小王爷 自己跟着跑了的。现在据说过得挺逍遥，孩子都生了好几个了。 不过乔子善肯定不这么想，好不容易生了那么漂亮个闺女，本来可以做皇后的，没想到被太师搅和了，去了藩邦，哎，偏偏庞妃现在还得宠。 哎呦，原来是世仇，积怨很深呢。 众人都摇头，瞧着庞玉。庞玉叹气脱下巴：“ 长孙岂不说文武全才，不过也是可以。以前最看不起这只小螃蟹，后来庞玉进了太学，他就天天给他找麻烦，死对头哦。” 小爷以前纨绔那阵子，偶尔倒是会去和他斗一斗，不过最近不是收心了吗？懒得理他。 包岩觉得好玩，就逗庞玉：“ 你以前纨绔那阵子，人家跟你斗不叫斗，叫什么来着？” 说着，包岩问小四子，小四子伸出小手一指庞玉：“ 为民除害。” 林烟火乐得茶都喷出来了，庞玉也哭笑不得，搔了搔下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